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光明顶今日嘅传真热线系23390209，今日话题叫创意千金。咁政府就无从啦创意工业，但民间嘅创意点解系枯竭咧？呢、这个一定好多人赖呢个教育制度。咁事实上教育制度咧，你由呢个香港细路仔入幼稚园第一日开始咧， 已经冇咗创意， 已经系与创意为敌噶啦。可唔可以话600万人嘅下一代冇一个系天才咧？当然唔可以，但系咧。点解呢个制度啊系会扼杀天才？首先，嗱，你喺香港，你有好多人啊，都有好多细路仔啊，佢系画一手连环图漫画，系突然间好靓嘅。但系咧，你攞起手睇到佢个连环图个画稿，哇，画到好似同呢个啊呢、这个呢、这个岛耕作啊、宫崎骏啊有得挥、啊。你睇到嗰个成品啫，但你唔知道咧，佢呢十年八载，佢系模仿啊临摹，佢花咗好多心血落去画。当佢一旦花心血和时间落去画到咁嘅功力嘅时候咧，佢必定啊同时摆咗好少咗好多嘅时间 读书 落其他嘅数理化嗰度。嗱、呢、这个就系个时间分配问题啦。你喺欧洲、美国嗰种教育制度咧，佢嗰个功课同埋嗰个教育嘅方式咧，自然喺平时会留好多空位俾个细路仔去培养拉小提琴啊、画漫画啊。或者是胶将嗰啲即係泥塑係攞嚟即係做一啲胶贴啊艺术啊咁。但喺香港教育制度呢，其他嘅数理化、史地、中英文係整到密質質呢，由第一日起呢係冇空间俾你去钻研一样艺术。 杜杰除咗 叫做譬如画连环图。 木太多之外呢，嗰啲课程本身。 係啦。 就算你话其实有啲课程，譬如中国历史咁，其实都可以好创意地去教噶嘛。其实 系啊， 但个课程本身就系要你咁样由头一路练落嚟啊嘛。 点啊？你话好啦，嗱，你冇空间咧，呢条友自细画公仔画到大咧，必然佢一个过程里边咧，俾先生闹，俾家长话唔不务正业，唔荒废学业，即系学人画公仔。慢慢慢慢，佢俾呢个教育制度踢咗出局，然后佢心里边有叛逆、不满，埋头更加画公仔。但系咧，估唔到咧。佢又躲进小楼成一桶，无心插柳，可能画画下画咗荷里活都唔定。啊，问题系咧，你香港教育制度就系咧，嗰啲有创意嘅人，往往系炮灰嚟，系教育制度炮灰。 唔系，同埋可能香港一讲创意咧，就有好多偏见。 偏见， 偏见， 就觉得咧就求其就得噶啦， 即系 总之咧好情绪化。 唔系，同埋 咁咧，同埋咧，创意即系乜都得。 佢唔系唔鼓励嘅，我觉得，而系一种歧视。 歧视， 但系创意本身咧 排挤。成个社会有意无意。 你问下我哋台长阿梁文道。 捧咗你埋去埋去。 啲人见到你呢就话你文化人，你哋文化人。其实嗰种你哋文化人呢五个字里面。 跟住有。 其实已经系一种歧视，跟住阴阴阴阴 笑。 阴阴 笑咯。 一见到梁文道喂做咩你唔买美国烟嘅，点解你系要咁知整啲烟叶坐埋喺二国着件唐装就自己卷烟仲要舐下舐下张纸仔咁跟住。 咁啲手工好㗎嘛。 喂咁喂即系觉得好骑呢嗰条友。 唔系好扮嘢，好扮嘢。 如果有钱佬，你有个女都叫佢喂，爸妈都叫佢喂，你同呢条友出街。 我结咗婚噶啦， 吓去不打行饮下午茶，小心啲啊！吓 唔系咁好多时候，大家就觉得创意咧就系好情绪化， 晒钱啦， 怪人 识计数， 见仁见智，见仁见智 系啦。 但系其实创意本身咧系一个学问嚟嘅， 即系呢个意识系由下边嗰度嚟噶嘛。 每一样嘢你作篇文都好啦，大家要识写字，识文 化。好啦，作文仲衰，点解冇创意啊？自细啊，呢个香港嘅中小学鼓励 基本功唔好咯， 不止基本功系嘛，系鼓励多用成语。因为你用啱成语咧，改卷作文嗰个咧就 系 有个 都唔系用成语添啦， 即系话 我哋嗰个年代 就会，即系总之咧， 老師作嗰篇咧，你照作一次。 跟翻個範文。 叫做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你呢八個字寫得啱咧，就作緊有個 D 先。 咁就有我的志願。 係我的志願，係嘛？ 如果你嗰篇文寫我的志願咧，係當一個馬夫。 係啦。 哦，咁可能就有問題。 跑馬地嘅馬夫啊。 係啊。 唔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咁， 我很喜歡馬。 如果你要鼓勵創意咧，我覺得只要我哋大力宣傳啊，陶傑咧就得噶啦。 我冇創意喎。 唔係你冇創意啊，而係俾香港嗰啲咁功利嘅家長睇到咧。嗱，你寫嘢寫得好咧， 都有一條出路， 就係可以揾到錢噶嘛，可以喺好多報紙度寫嘢噶嘛。 爬冷水啊嘛，我由細到大都好多人問噶，不斷有人打擊噶。哇，你寫嘢～中意作文黑食嘅喎， 系嘛？而家都黑食噶。 你读英国文学翻嚟谂住做乜嘢啊？ 教书。 我真系俾人笔下问过咧，系五六十次。 或者读哲学点解？ 净系得教书啫，系嘛？喂，你梁胡因威，你读建筑都好多人捧啦，凤城啊，你香港发三师有 地产好啊嘛。 喂，你刘， 喂，我都系同你一样嘅啫。 你读社会学咩嚟噶？ 佢读 我本科读历史同艺术嘅，仲大镬啊！你知唔知啊？ 我历史系上咪想执 中。大镬过你啊！真系 啊，艺术啊， 系啊， 个艺字点写啊？真艺个艺啊， 系啊， 灯笼术就得啦。呢个世界使学艺术。 唔系，咁你如果你睇翻 想揸兜啊， 譬如上个礼拜， 即系个细路仔自细已经俾呢啲人咧包围咧喺度 discourage， 我打击咗好多年， 唔系所以 打击佢， 所以个大气候系好怪。譬如上个礼拜政府咪宣布西九龙整个文化区嘅 文化都会计划， 你睇到咪又系得啖笑咯？ 点解咧？ 即系佢又话要推动文化产业， 就起好多嗰啲博物馆啊、展览。 但系佢揀咗个设计就已经怪啦，就整咗一个超级无敌嘅大帐幕，你净系抹嗰个顶，我睇都抹到你穷啦，真系。第二样嘢咧就系，第二样嘢就 系 香港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就冇理由咧整一个盖嘢冚晒落去嘅。咁我觉得你都睇到政府个心态咧，又系要乜都要，即系要一统天下，系咪 啊？ 就冇谂到话咧，香港一个多元文化咧，其实 讲到多元文化仲惨。即係香港其實呢個印巴裔咧，有翻幾萬人啊！ 啱啊， 嗰啲係好多已經係到第三 代。南亞嗰啲係好多第二、第三代嘅。 一出世已經識講廣東話。 係啊， 啱啊。 但你會發覺咧，喺中文嘅傳媒、電子印刷係唔會請呢一扎印巴裔嘅人。 有陣時港台都會拍下啲紀錄片嘅。 拍嘅唔係啊，請佢嚟做 DJ 啊！ 啱啊，係啊，商台都應該開一啲咁嘅節目。 喂，電視台應該請佢嚟報新聞啊嘛！喂，佢同你同我有咩唔同先？ 唔系， 咁发音系同你一样。 陶杰呢样嘢就去翻香港嗰个电台牌照同埋电视牌照咧，其实好落后嘅。 点落？ 譬如一个咧正常嘅，好多大城市，我讲唔好讲啊，台北啊、北东京为例咧，差唔多有过百个电台嘅。啲电台咧就服务唔同嘅小众同埋唔同嘅口。 即系会有一个南亚裔。 你一打开， 即系你香港而家咧就好惨，冇乜选择啊！啲 你打个电视睇睇 BBC World Service， 你睇人哋用咩肤色嘅人报新闻或者报天气。呢啲好叻嘅， 咁啲港台應該做啦，係咪？ 人哋識得揾印巴裔同埋黑人，點解咧？要英國佬精到無倫， 我覺得應該港台做喎。 嗱，你去翻你翻， 大佬你用緊納税人嘅錢， 你去翻國內睇下英國國內睇下 BBC 咧，佢嗰個六點鐘、九點鐘新聞一定係用翻英國人本土，因為咧呢個係對內。但係佢一個國際廣播 都唔係， 為咗要經營一個叫係啦啱嗱呢幾年我唔知啊，但我喺度嗰時候咧，黑人報出咩咧叫地區新聞， 係咪 嗰個叫 main 嗰個叫 main news 完咗之後咧，講到話倫敦東南啦，今日發生一宗罪案啊，嗰個就由黑人嘅女性黑妹或者印度叉仔嚟到播，當然佢嗰、那個。嗰個發音啊，英文發音正都冇。 咁唔係淨係南亞，如果香港係咪應該揾啲菲律賓人嚟上嚟去講？ 唔係你唔好理個膚色啊，你講你個發音咯，發音正咪得咯，喺香港出世咪得咯。 但係咁樣點樣同創意有關係咧？ 都有都同你有嘅，因為點解咧？雖然佢係印巴裔人，但係佢喺嗰個家庭環境咧，都係嗰、那個譬如話伊斯蘭啊、印度教嗰度大咧。佢如果你俾佢去。經營一啲譬如舞台設計啊、燈光啊、攝影，佢會有啲新嘢注入。 啱啊， 陶傑知嘅。 陶傑講翻就係個國際城市好多時候好多元文化， 即係你倫敦咁樣啦，你係要一個包容、 好尊重 多元文化同埋包容，我最緊要係。 係啊， 好簡單，你嗰啲同性戀族群， 荷里活都有李安、吳宇森啊，同佢拍戲啦。 咁香港就 一定要俾吳宇森拍咧，因為裏面有張徹味、有兄弟味、兄弟情，佢唔得啦。系嘛？虽然揾鬼佬做，但系嗰个 mood 里边咧，慢镜头掹枪嗰下嘢， 系有。 但首先我哋要睇下香港《 水浒传》浪子燕青咁嘅味，个鬼佬唔知。 但香港你觉得系咪一个系咪一个包容嘅城市咧？你觉得？ 你又唔可以讲 啲地方啦。但如果同真系纽约， 因为咧有个叫鬼佬叫 Mike Rose 攞中国护照，竟然都俾佢攞到。 是不是只是他很多鬼佬都 有你又 不要这么 说。那有印度裔人士拿回鄉 不過他那天講的就招職一點就說人們問他那八千萬請滾石樂隊來你放心我們一定會很小心看的但盤數就不給你看了是不是那這些講這些。 即是你說不包容不是在政治上可能都挺包容但在一個文化裡面那個內涵 我都不包容。不是我舉個例子給你聽道歉。那時候我記得我自己找个记者去问这个旅游发展局、就问因为我们看到亚洲很多城市呢譬如 even 现在新加坡呢都有他们赚的那些叫做 Pink Money, 叫做 一些同性恋族群的一些活动呢来吸引游客譬如这个。 是一个很大的服务。 是一个很大的服务和旅游业。 同性恋人士。 不是他的答案很好笑的。 是最创意界之先锋。 不是而且真的找到钱的是你那些雪梨的 Marty Grass 的游行。 因为他舍得洗钱。这个全世界的导演 还有都是中产阶级 编剧时装设计师室内设计师甚至是威哥你这行、如果你计计埋埋你说没有七八成是同性恋或有倾向者我批个头出来都可 以但他们的答案好笑我就问他啦就会不会即举办这些活动 但是你说七八成有什么科学 其实不用的你使咩俾钱啊？你而家香港咁多个海湾，你开辟一两个做天体海滩，吸引大陆嗰啲背囊咩海归派啊、欧美留学啊， 呢 三 呢啲唔得，呢啲观念太落后。 但系你好似将呢啲嘢净系联系到去嗰啲天体嗰啲嘢度 啊？唔系，即系天体。佢讲开 Pink Money 粉红色利润啊嘛。 唔系佢个答案好笑噶，但系旅游发展局嘅答案咧就话，我哋唔会。針對唔同性取向嘅人呢去搞嗰啲活動。佢就以為呢我哋係問緊其他城市問 題。唔係咁可能 佢完全唔知道我問乜嘢。 一個有創意嘅城市本身呢整個好包容嘅同埋應該本身呢係容納到好多唔同嘅價值觀喺裏面嘅。而家香港呢幾年嘅發展呢就有少少呢就係趨向於市侩化同埋單一化就係港式。廣東話文化呢就越嚟越即係壟斷晒成樣嘢就變咗其他好多唔同類型剛才講南亞菲律賓啊或者甚至乎一啲西即係講英文嘅一啲社群呢都冇乜空間。 播英文歌啦。 係呀。冇㗎。 聽英文歌嘅機會啦而家。 係咁 你越少㗎。電台都冇乜點播英文歌譬如爵士樂啊。 冇啊。 或者你講好多電子音樂啊即係好多市民都接觸唔到。 一套戲本來喺廿幾年前應該利舞台落工上嘅。而家变咗呢踢咗埋去嗰啲边缘戏院啊即係百老汇。 冇㗎啦而家都係屋企睇 DVD 算啦。 同埋叮叮零零叮叮一日一场四点场。 艺术中心一场。 即係碧丽宫都拆埋呢咁真係。 其实 好啊中产阶级。 因为越嚟越单一化。 因为创意係由中产嗰度嚟。 同埋创意本身就係一个係有同多元化好密切嘅关系。个社会越多元大家越包容呢个社会嘅创意嘅能力就会越强。咁我睇香港就比较。 即係你 喺 英国啊电影导演啊好似我爱碧咸嗰套戏啊一个印度嘅女导演 拍。冇错冇错。 荷里活个鬼眼呢係一个28岁嘅印度人导演拍。好多呢个伊朗裔嘅摄影师啊西班牙裔法国嘅演员而家去晒。唔係佢地球村呢佢就識得 cap 呢 唔係同埋我聽香港另外有个情况呢就係我哋好多时候呢就即係學阿董建華講啦好膚淺即係譬如睇電影咁總之就要睇得到明就算㗎啦就唔去了解一下電影背後嘅知識啊或者電影背後本身嘅 知識。我哋睇啲影評就知啦呢個影評就知啦套戲有嘢睇 幾粒性 好睇 好 feel, 同埋 最最四個字三十年呢咁叫絕無冷場咁佢一定俾四粒星五粒星。 咁所以你變咗。 喂大佬有冷場唔等於係壞電影。 係啊。 冇冷场唔等于好片呢、這个就係、是。即係香港嗰、那个你话佢冇创意呢个又唔系你成个功夫片呢个叫品种就真係喺香港度出嘅。 唔系咁你话你讲你话写字界香港都有好多好重要嘅人嘅係咪 乜但係80年代。 但你一叫大陆啊你个大陆咁叻你叫佢拍到武侠片呢佢系唔识拍。 咁你又冇咁讲都 关 唔到。都 可以到目前为止 英雄 你讲乜英雄系武侠片咩 佢咪请你程小东上去做武术指导囉。 过多几年就唔好讲啊我哋唔好自满。过多几年学识㗎啦真係。 唔系一个镜头 就算讲吊威也一，你找程小东袁和平都懂得剪多两个镜， 但你 大陆的就不 懂。你明白现在这样东西， 但你不要教晒他，因为 现在香港都失传，因为这些东西他们科班出身，程小东那些真的很窄， 没有买啊，为什么失传呢？ 现在香港人是不肯花功夫去学习的， 因为他们是填鸭教育当年的牺牲品。 他不是填鸭教育， 不是，他们是牺牲品， 即是总之他们没有机会， 即是那些有创意的人， 即是龙虎武师 程小东， 他们是天台在教出来的嘛，你踩着两张 小小个学北派那些， 如果读那时候有九年免费强迫教育是没有成龙的，你知不知道？哪里有啊？有鬼啊！佢就 是 世世冇书读。 咁你咁讲就每一个 于尖元度拜师，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嘅训练方法嘅。咁如果你讲龙虎武师呢样嘢咧，如果用西方嘅做法，就会将佢现代化咗，佢变成一啲课程。但系而家香港咧就似乎冇做到呢样。 咁啊变咗工业啦。 唔系最主要就因为佢八十年代咧，香港系好有创意嘅，然后嘣一声出咗嗰啲人之后咧。其实一路停滞咗到而家咧，就冇做到后边嗰橛啊嘛。 系， 譬如头先讲到 后继无人咯，好多嘢。 好啦，咁啊，即系呢个话题好似意犹未尽话。 啊，迟啲再讲过咯。 长讲长有嗰啲。 好啦，咁啊，听晚咧喺11点钟光明顶再会。